你好，我是杨晓峰。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 MySQL 数据库的内部机制和学习建议。在日常开发中，尤其是业务开发，少不了利用 Java 对数据库进行基本的增删改查等数据操作，这也是 Java 工程师的必备技能之一。做好数据操作，不仅仅需要对 Java 语言相关框架的掌握，更需要对各种数据库自身体系结构的理解。今天这一讲呢，作为补充 Java 面试考察知识点的完整性，关于数据库的应用和细节还需要在实践中深入学习。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谈谈 MySQL 支持的事务隔离级别以及悲观锁和乐观锁的原理和应用场景。所谓隔离级别，就是在数据库事务中为保证并发数据读写的正确性而提出的定义，它并不是 MySQL 专有的概念，而是源于 ANSI 和 ISO 制定的 SQL 92标准。每种关系型数据库都提供了各自特色的隔离级别实现，虽然在通常的定义中是以锁为实现单元，但实际的实现千差万别。以最常见的 MySQL InnoDB 引擎为例，它是基于 MVCC 和锁的复合实现。按照隔离程度从低到高， MySQL 事务隔离级别分为四个不同层次。读未提交，就是一个事务能够看到其他事务尚未提交的修改，这是最低的隔离水平，允许脏读出现。读已提交，事务能够看到的数据都是其他事务已经提交的修改，也就是保证不会看到任何中间性状态，当然脏读也不会出现。读已提交仍然是比较低级别的隔离，并不保证再次读取时能够获取同样的数据，也就是允许其他事务并发修改数据，允许不可重复读和幻象读出现。可重复读，保证同一个事务中多次读取的数据是一致的，这是 MySQL InnoDB 引擎的默认隔离级别。但是和一些其他数据库实现不同的是，可以简单认为 MySQL 在可重复读级别不会出现幻象读。串行化，并发事务之间是串行化的，通常意味着读取需要获取共享读锁，更新需要获取排他写锁，如果 SQL 使用 WHERE 语句还会获取区间锁，这是最高的隔离级别。至于悲观锁和乐观锁，也不是 MySQL 或者数据库中独有的概念，而是并发编程的基本概念。主要区别在于，操作共享数据时，悲观锁即认为数据出现冲突的可能性更大，而乐观锁则是认为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出现冲突，进而决定是否采取排他性措施。反映到 MySQL 数据应用开发中，悲观锁一般就是利用类似 select for update 这样的语句对数据加锁，避免其他事务意外修改数据。乐观锁则与 Java 并发包中的 Atomic Field Updater 类似，也是利用 CAS 机制，并不会对数据加锁，而是通过对比数据的时间戳或者版本号来实现乐观锁需要的版本判断。我认为前面提到的 MVCC 其本质就可以看作是一种乐观锁机制，而排他性的读写锁、双阶段锁等则是悲观锁的实现。有关他们的应用场景，你可以构建一下简化的火车余票查询和购票系统。同时呢，查询的人可能很多，虽然具体座位票只能是卖给一个人，但余票可能很多，而且也并不能预测哪个查询者会购票，这个时候就更适合用乐观锁。今天的问题来源于实际面试，这两部分问题反映了面试官试图考察面试者在日常应用开发中是否学习或思考过数据库内部的机制，是否了解并发相关的基础概念和实践。我从普通数据库应用开发者的角度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化的答案，面试官很有可能进一步从实例的角度展开，例如设计一个典型场景重现脏读、幻象读，或者从数据库设计的角度可以用哪些手段避免类似情况。我建议你在准备面试时可以在典型的数据库上试验一下，验证自己的观点。其他可以考察的点呢也有很多，在准备这个问题时，你也可以对比 Java 语言的并发机制进行深入理解。例如随着隔离级别从低到高，竞争性逐渐增强，随之而来的代价同样是性能和扩展性的下降。数据库衍生出很多不同的职责方向，数据库管理员，这是一个单独的专业领域，数据库应用工程师，很多业务开发者就是这种定位，综合利用数据库和其他编程语言等特技开发业务应用。数据库工程师更加侧重于开发数据库、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后面两者与 Java 开发更加相关，但是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是不同的，所以面试的考察角度也有区别。今天我会分析一下对相关知识学习和准备面试的看法。另外，在数据库相关领域， Java 工程师最常接触到的就是 OR Mapping 框架或者类似的数据库交互类库，我会选取最广泛使用的框架进行对比和分析。 首先，我来谈谈对数据库相关领域学习的看法。从最广泛的应用开发者角度，至少需要掌握数据库设计基础，包括数据库设计中的几个基本范式，各种数据库的基础概念，例如表、视图、索引、外件、序列号生成器等，清楚如何将现实中业务实体和其依赖关系映射到数据库结构中，掌握典型实体数据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数据库数据类型等。每种数据库的设计和实现多少会存在差异，所以至少要精通你使用过的数据库的设计要点。我今天开篇谈到的 MySQL 15格力级别就区别于其他数据库。进一步了解 MVCC、Locking 等机制对于处理间接问题非常有帮助。还需要了解不同索引类型的使用，甚至是底层数据结构和算法等。常见的 SQL 语句，掌握基础的 SQL 调优技巧，至少要了解基本思路是怎样的。例如 SQL 怎样写才能更好利用索引，知道如何分析 SQL 执行计划等。更进一步，至少需要了解针对高并发等特定场景中的解决方案，例如读写分离、分库分表，或者如何利用缓存机制等。目前的数据库存储也远不止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了。文稿里的示意图简单总结了我对数据库领域的理解，希望可以给你进行准备时提供个借鉴。当然，在准备面试时，并不是一味找一堆书闷头苦读，我还是建议从实际工作中使用的数据库出发，侧重于结合实践，完善和深化自己的知识体系。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 Java 本身。目前最为通用的 Java 和数据库交互技术呢，就是 JDBC。最常见的开源框架基本都是构建在 JDBC 之上，包括我们熟悉的 JPA、Hibernate、MyBatis、Spring JDBC Template 等，各自都有独特的设计特点。Hibernate 是最负盛名的 OR Mapping 框架之一，它也是一个 JPA Provider。顾名思义，它是以对象为中心的，其强项更体现在数据库到 Java 对象的映射，可以很方便地在 Java 对象层面体现外件约束等相对复杂的关系，提供了强大的持久化功能。内部大量使用了 Lazy Load 等技术提高效率，并且为了屏蔽数据库的差异，降低维护开销， Hibernate 提供了类 SQL 的 HQL，可以自动生成某种数据库特定的 SQL 语句。 Hibernate 应用非常广泛，但是过度强调持久化和隔离数据库底层细节也导致了很多弊端，例如 HQL 需要额外的学习，未必比深入学习 SQL 语句更高效，减弱程序员对 SQL 的直接控制，还可能导致其他代价，本来一句 SQL 的事情可能被 Hibernate 生成几条，隐藏的内部细节也阻碍了进一步的优化。而 MyBatis 虽然仍然提供了一些映射的功能，但更加以 SQL 为中心，开发者可以侧重于 SQL 和存储过程，非常简单直接。如果我们的应用需要大量高性能的或者复杂的 SELECT 语句等，半自动的 MyBatis 就会比 Hibernate 更加实用。而 Spring JDBC Template 也是更加接近于 SQL 层面， Spring 本身也可以集成 Hibernate 等 OR Mapping 框架。关于这些具体开源框架的学习，我的建议是从整体上把握主流框架的架构和设计理念，掌握主要流程，例如 SQL 解析生成、 SQL 执行到结果映射等处理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掌握映射等部分的细节定义和原理。根据我在准备专栏时整理的面试题目，发现很多题目呢都是偏向于映射定义的细节。另外，对比不同框架的设计和实现，既有利于你加深理解，也是面试考察的热点方向之一。今天我从数据库应用开发者的角度分析了 MySQL 数据库的部分内部机制，并且呢补充了我对数据库相关面试准备和知识学习的建议，最后对主流 OR Mapping 等框架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今天的思考题是，从架构设计的角度，可以将 MyBatis 分为哪几层，每层都有哪些主要模块呢？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的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送给你一份学习奖励礼券，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你可以请朋友读，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或许你能帮到他。